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有人说时间是个无声的审判官，过尽千帆之后，把错过的都留作风景，把经典的都化成了回忆。有人说岁月是神偷，偷走了我们所有好的东西，偷走了很多很多，可能只有等到我们回过头的时候，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。当下我们以为的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其实是很珍贵的吧。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？幸运的是 more 很多单身的人都会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，但是什么样子的人是合适的人，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可能合适的人不是需要我们拼命去追赶的人，而是在我们累的时候还愿意拉着你一起走的人吧。可能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走在路上，才能够遇见真正的自己，

我们情绪有很多起伏的瞬间，有的时候抑郁，有的时候快乐。摆脱抑郁的情绪其实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多出门，多见人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接触陌生的环境，吃点好吃的，聊点八卦。可能最有效的机制就是事先约见朋友，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。一旦定好了时间地点，哪怕那一天你突然情绪很差，也不得不去，毕竟还要担心放鸽子会伤害友谊。如果你坚持这个方法三个月的话，可能会发现一个朋友都没有了。最好还是自己调节一下，放平心态最重要。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，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，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，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。看不见雪的冬天，不夜的城市，我听见有人欢呼，有人在哭泣，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，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。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有没有在这座城市的距离，我很爱你。

我朋友晚上呢很喜欢点外卖，我经常劝他，他跟我说，获得快乐的方法很多很多，但是最方便、最有性价比、最快速的方法却只有一个，就是暴饮暴食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但如果你不是那一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的话，这其实到头来都只是伤害而已。其他获得快乐的方法其实也有很多，但是要么太贵，要么太难，要么时间太久，因为我们只付得起炸鸡式快乐的价钱，而且永远沉迷吧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 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， 你首先要遵纪守法啊，其次呢，你要给用户啊，给这个社会带来价值，你带来价值，

想太多不过是分手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哦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、欧阳。